嘎是嘎的嘞，真是一空余余两个宝山屋的很福的列起子姐们里哭了的干。我就来的呀，那新娘子哭不到清爽。 那那这黑黑少几脚，你也哭少你个新娘娘， 别少你了， 糊涂那个新娘娘还会得别吃的了， 还会遇上欧毛病。 我哭是缺脚， 扎水， 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什么子？糊涂那个高小不会得别吃的，定定我一门生我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开嘞，等到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这像粪皮。把你们才讲我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小姑娘是我漂亮谁了，还是要气得上呢？哎，想得很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酒至落平，向新娘忙了，我新娘娘参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不发病，去年一旧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尽责无音信。我带着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二。孙那个叫韩定，都说他没诚信。对郎打的女娲军，孙郎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起呀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女娲。夫妻两个都交把天地。红落七军松日东发，海宁西部太赤，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破镜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巾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脚拼命跌起，两脚逼迫伸直，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打了。 姑娘，你过啥个？谢姑娘来贴方巾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是？ 根本得贴呢，哪叫贴？马上就没叫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的身体一个 呀，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奶味的总打开个张飞死的我糊涂郎错不多了，都还没奶口的， 哎呦，对你妈妈用户那破那位的，你两个都受伤了，你家不斤不两，家胖家粗，方法都来了。那么辅导长，俺要扣你面孔嘛，你要恭喜你啊！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嘛，扣你百人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啊，破进你百人来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嘛，方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官什么就是夫妻之要那身样不着哦对着刚刚贴他方针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的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见过你我怀着导致我让他哭里不起玩我有个跟我怀也跟你告诉清上边哎呀自个夫妻之要铺上个那位人呢快点把这个气在那破金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杀得一上一刀，生一白出来的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金千不比天哟，那不叫他一年呐，说你破金里寻个糊涂郎寻子半夜分金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没哪扣得紧，你眼睛盯了我的可没哪扣得紧，你们分扣紧，糊涂郎他扣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哪扣个，现在一扣没啥叫哪扣，标志漂亮，扣得糊涂郎啪水啪浆，十身光鲜，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 哎呀，不一动三口，这口气是靠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刚里读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指，没啊没好，一个动三怒啊，对时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背。 这谁也不出来着没准啊我水就糊涂不了呀 方才这么体力的水生地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水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糊涂了我当时一上一都送进去给你让我门子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好我龙哥把我也弄来帮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的刚编织的刚漂亮子，弄西雅服我也特难给。啊 哎呀，个绝无听不懂子哇！ 我一不是呼吸了他呢，我讲没办法呀。我服他呢是也去吃苦死的。 那是更高的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机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我上他门，张大夫，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夫郎，还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着粉特的，搿么子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奶铜的奶裤拿。我说女娃，你们翻铜的，我八堂做不清位置也铜的，我穷不够他不起翻，搿么子个？我另外再加把点一两银子翻奶里的，哪种还打印子？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富翁们那特得起高兴的，我这边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先生飞，女娃飞飞，为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上批子在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说个代名词，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要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要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敬阳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后 上次讲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的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着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偏偏有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互动了。 轻敌，不能够轻轻来回走开。你先可不女嘛，刚改，那你两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先双手不给，你先过着啊！你搞不是我讲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不女嘛，你等我哎，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从来不为屁难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家个一两银子水子刚包包水包光个菜，这个我光水的挂得不还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咱俩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办不脱的。对，换了外州人来，谁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 你的罗道就拿来问我娘子，可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那父母再也说不得了。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对，做你可不是该怎么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啊、你都入亲啊？哎呦，我困难呢，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娘娘。 我一定。 哎呦，你们三个爹明的比个胡同上为一个这么难办呢，我三个十岁娘子闺蜜把坏啊坏不脱啊。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们分牛个今天最们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安保，你既然不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他推吧。哎呦你别喝奶我分刚五了哇子给。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了，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过站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一两年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后你这不罪不罪，我就几乎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虽然我们的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儿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浪上善于个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不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张大晓得我个情况，瞬间我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走两条路，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有个搞不糊涂了，带领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面孔那口子嘛，人上头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一世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让自家的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奴人哪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官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歇，你认为温床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仙二仙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傲是傲的嘞，现在口口傲嘛傲，傲的单位云春街。刚刚口口难口是难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边可是不边吃呀，哎呀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一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这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了还。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谁俱来。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那边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下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这家伙写出来，六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家。 吃口干粥，一下没喊我海里倒浪，离开我倒上两高的倒的路倒是路倒走，又打那 有个大小啊，我咋这？大郎重情大事叫做听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三个是嘎嘎哪门人啊？唱几句咱的。 山暖。 下的衣服都是最脏，都 Hey! 代价是天降女风，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动心了，咋？立到搿个四处不动三要门前，但是李纬是举起了自家的雨伞，正预备拦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头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会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起先啊！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还谁个游戏开？哟，不当是谁？樊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个，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凤霞。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哎，看见搿位范先生，就是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里的杀一亮，但是可惜，昨天搿个招呼太短。那只有两个字，这在外家是啊，格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亲。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亲的光， 这样不是我亲。我是正巧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看一下屋里去屋里去，看一下凤仙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啊，行行行，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都是来个平房，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三栋只床，搿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叫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哎呀，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 的。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七高，民八高。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了。懂的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又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次被你搞打的嘛，你搞擦皮了，擦皮了，他留了。 爹爹妈妈的都得上名了，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现在是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这样来排队的。现在这个小伙子外边那口口卖光山。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该回去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先自个吃两口白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来，樊姐，请喝下。 樊家是个白茶你敢吃的？上天连个杯子浪将肯定计划有计划。不，我计不够，不够用。 冯西对说阿叔忙忙，总是经常这个样子的，眼睛过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头餐客之后，当着那范家子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倒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布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哈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意，这个水是啊，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 阿拉侬到被刮开始吃那个时间，好了，地包我身上，我里该动的点心的，非要等了该的太大意吃松吧。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赵怀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志国，阿叔拉黑么一边的看，等到一旦追他了，似乎他一个人睡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在那白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的仇恨了很，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王娘鼻子塞。 可万家是好让人怨恨。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是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因为金子阁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前搿位姑娘哇！墙上有闲话着，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哦，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好。 哦， 那个。这个不亮一条线， 嗯， 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 嗯， 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来来来， 喂喂喂，你到听啥当吧？三个面孔没过两下就黑不白的，光秃秃的。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送上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让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区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吐下来垮，胖乎是门里欢喜起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怎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葱白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12点半，要尽力气。不，我要回家。 有那些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我是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人袋袋， 老先生口气上5块的眼珠子先叫我打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往那石头袋袋里，但是该是饭香总归也走不出，他是不养我啥。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炕都不能多让我母亲那弄翻来。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脚先跨，5块的拍起出来，忙着报纸下头一炕。那范先生，哎，又要走了？ 不， 哎呀，要走了，不好，那奉献呀，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备是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吗？ 差不多，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那一块洋的金子也分5块，很深一点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勾引不起。你 个为先生一句子，我今在就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病是心，你叫我送啥呢？哎，可见自家张照片没得思想上去。刚放个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看，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啊，可怜个两高的一切心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推开，我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在板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心家说的狂，葛末呢哈要躺下个，要开后窗个，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抬一抬，我张照片倒倒的星星，我板子搬一搬，后面人像坐骑自家坐出来。樊先生， 老 钱， 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小玉，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陈凤身上顶上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像是生子吧？哎呀，不一样啥？刚刚包子里像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这是个伪夹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缝西家对胖不够了一口吗？啊，狗肉似的，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啊，一口劲儿往冲上来。姑娘，什么事？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呀。 有啊。 我觉得我闻得了你的味道， 那 啊，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两包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了。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刚是跟阿里不是没用的。 别看，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词，这样么子是你送不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嗯，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的，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我就回家去。 我拿这个板子会得更硬的家。 Thank you. 旅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金匣怎么有春光，你是在娇艳，你是无论疼儿羞是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你都放不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军军在那里唱的什么歌，你介绍个问题你就接干嘛呀？ 给我进来。 外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让不放心子， 我有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去一步。 有天有地有那公子家身， 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不声，呀，为主生 啊！ 我天，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里罗海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这种差别阿姐阿叔了，给上那个做阿叔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魏主生来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这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呀，兄弟，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了海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个，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最大门跟谁？罗寿门。咦？ 家是那浪斗呢？ 是 在跟我扯啥个呢？ 那个手机被娘说连上个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男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过一看看，男有的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 哎， 他想啥子？想听呢？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些辰光，我还没是我分摸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喊的呀，外头去再看个呀，你怎么摆正的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还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让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冯喜是开心啊！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缕，鞋子得了一匹，直在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冯喜，是